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到十三节，我来读单数节，请会众读双数节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说，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从此，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。感谢主的话语，会众请坐。 我们再次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自己恩惠的话语面前，求你的灵来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窍，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从撒母耳时代的复兴，看见我们需要更新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诚心，愿意来到你面前请听主的话语，求你做我们的教师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以色列民被称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，以色列人也非常喜悦被称为上帝的选民。但是我们看见整个选民的历史，发现以色列人常常落入与这位神很疏远的状态。特别大家看圣经知道，在士师的时代，以色列人非常的，他们的宗教、灵性、政治都道德都陷入非常混乱腐败的状态。那时候每个人都各据山头，自己做自己的主。所以在士师时代有一种微弱的复兴，我们在看到在里面看到路德记里面看到一点点士师时代的复兴，好像一个整个画布阴暗的背景下一点亮点亮光，直到神兴起撒母耳来复兴以色列民族。大家知道撒母耳的故事，从童年的时候，母亲哈拿因为无子在神面前悲伤祷告，神就应许给他孩子，他许诺这个孩子若是神给他，就奉献给耶和华，终身侍奉在神面前。所以撒母耳就借着神就借着哈拿的祷告应允了他，赐给他一个男孩，这个孩子就终身侍奉在圣殿里面。 然后在童年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。于是后来撒母耳传递神的话语，以色列人中间知道有先知了。所以那个灵性昏暗的以利，神就让他离开，而且他败坏了两个儿子的罪恶也暴露在以色列人面前。所以在这种灵性的光景中间，以色列人其实离神非常的疏远，但是神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预备一位领袖兴起，来复兴他自己百姓的灵性生活。以色列人边上有一个宿敌叫非利士人，在士师的时代，非利士人其实已经非常强大了，他人数不多，这个沿海的民族人数不多，但是他军事非常发达。以色列人那时候做饭做菜，这些菜刀，这些锄头，这些东西都还需要靠着非利士人可怜施舍一些铁器制造的方法，但是剑刀这些铁器以色列人没有，非利士人有。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打仗是无法打的，鸡蛋碰石头的。在这个时代，撒摩的时代初期，其实一直遇到非利士人骚扰，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对付他们，所以他们非常痛苦。到一次征战的时候，撒摩耳记上里面记载，连约柜象征耶和华同在的约柜都被掳走了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约柜就是神的同在，约柜被掳走了，那你就是全面的从军事上到灵性上都陷入极大的悲哀当中。所以就在这种光景中间，神施行奇迹，奇妙的事情，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了，但是约柜给非利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。撒母耳记上不断的强调，他在前面的几章五六七前面五六章里面看到约柜带到被掳去了，但是就使得神就奇迹般的使非利士人里面惊慌害怕，并且得了严重的痔疮。得痔疮你可能说是偶然的，哎，跟这个约柜没有关系，所以把约柜就送到另外一个城市，非利士的城市，那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惊慌害怕，然后又得痔疮。你看这个都是同一个病哦，约柜来到了就得痔疮。就这样的非利士人看见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在我们这里不是祝福，而是好像给他带来是祸患，所以他们害怕，最后甚至送了几次以后赶紧把这个送回去，送到以色列人中间还赔礼道歉。这是今天这个复兴的背景。但是约柜到了一个地方停顿了20年的时间，没有被引进圣城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看圣经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后面这地方讲到约柜被运回到以色列人中间，特别到了博士麦人中间。但是博士麦人犯了一个错，在那里好奇这个约柜是耶和华神的同在，他们就擅自去看一下约柜到底怎么回事，结果遭到击杀，70人被击杀。这件事情就让以色列人害怕了，这个约柜是到我们中间了，可是他也许不太清楚他们犯什么罪，但是约柜好像也没有给神的百姓带来祝福，所以约柜迟迟没有被引进耶路撒冷。然后约柜在基列野林停顿了20年的时间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以色列这个象征神同在的这个最高的祝福，就是耶和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约柜，居然不能够进入以色列灵性生活的中心。约柜在一个地方安顿在那里，安停在那里，不能进入他们敬拜的中心。所以在20年中间，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，是非利士人不断的骚扰以色列人，非常痛苦，他们在困境当中，他们一定会想到我们为什么这么艰难。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，就是撒母耳已经神兴起，忠心在神的百姓中间传讲耶和华从神那里从领受的信息。所以这20年中间，两件事情是很确定的，是非利士人不断的骚扰，撒母耳不断传递神自己的话语。所以在这样的光景，这样的背景当中，我们来看到今天刚才读的经文，撒母耳上第7章1到13节，我们直接跳到第2节。约柜在基列野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 这个倾向，如果你有英文版的话，这个倾向翻译成他说 turn back to the Lord， 他们回到神面前。这个倾向这个词中文或者英文好像都看不出灵里面的忧伤。其实这个倾向的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非常重的一个词，是一个哭嚎、哀痛、哭嚎的意思。在以西结书32:18那里，神让以西结先知向为埃及法老写哀歌，然后他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为埃及哭嚎、哀痛。”他和他的国民都要下入阴府、下入阴间了，因为他巴比伦要攻击到他们。所以这个倾向是一个内心灵里面因着贫乏开始忧伤，在神面前到了哭嚎的地步，是这样的一种灵性的光景。所以以色列人在痛苦中间，也神的话语传递中间，他发现自己是得罪神了，所以他倾向耶和华，在哀伤痛苦中间 turn back to God， 回到神面前。这是一个他们一个灵性复兴的开始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传递信息。大家继续看经文，在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好吗？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：“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以色列人手。”所以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传递这样的信息，这是这段信息的中心。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，弟兄姊妹，这地方特别注意哈，这地方撒母耳没有用强硬的政治的方式、体制的方式来扫除偶像。撒母耳在就像耶稣召门徒一样，他是若有人跟随我，就当背起十字架。耶稣没有强制我们，若有人一心归向耶和华，归顺耶和华，就要将外邦神离，特别是亚斯他录，巴利亚斯他录是他们迦南的神邸，那巴利是雷神，亚斯他录是爱神和生殖的神，这是其实他们在崇拜的时候都是一种非常淫乱污秽的，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生孩子等等，使他们有谷物丰盛。有巴利因为雷神可以降雨，雨神雷神，那亚斯他录是爱神。他说你要是真是一心来归顺耶和华的话，就要将这些偶像除掉，来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。他应许说神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历史不断地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，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。这地方告诉我们说，如果通常世界的方法是你要是胜过非利士人，你必须是研究制造铁器的技术，你要派人去留学的，你甚至做派一些军事专家、聪明的人潜入非利士人中间学习打铁的技术，这是因世界通常的方法。但是神的儿女在世上，在以色列历史中间学到了一个教训是，他们今天败落的，当年败落的光景，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铁器，他们败落的光景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了，拜外邦神，神就许可他的百姓被羞辱。就像后来在以西结的时代，当以色列民离开神的时候，神就许可圣殿被人践踏，这是神做事的方法。那今天的人容易看到我们面对问题本身，他的军事比我们强，我们去发展军事，但是撒母耳看见的却是灵性的败坏，我们需要从灵性上复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许多人为什么我们看重一些就遇到问题的时候、危机的时候，我们面对危机本身却不能从危机中间来看神有没有心意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，将心灵来归向神。在箴言书里面非常清楚说，你要将心归回，要你要我们看刚才这些经文，你要保守你心，因为 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，这是许多人都会背的哈。这些经文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讲，要保守你的心，心灵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大人对孩子讲的时候，其实也要对我们大人自己讲，心灵非常重要。耶稣也在登山宝训里面，我们下一页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清心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经历神的一个条件，在耶稣看来是要清心的。这地方清心是过圣洁的生活，把心里面杂念污秽放下，那样的人可以靠近神。保罗也告诉提摩太，引导他要跟清心的人一起祷告，跟清心的人寻求公义、圣洁、和平，跟清心的人来寻求神。所以都看见我们心灵的重要。在旧约时代，很多人以为说旧约是靠着遵行律法得救，不，旧约的时候说你要受心灵要受到割礼，这一直是先知们的信息，心的割礼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告诉我们，这些我们学了耶稣基督的人要将心智改换一新。所以有人说基督信仰是一个心灵的革命，是非常对的，内心被改变。我们来看今天三个方面的信息。第一个，要想有灵性的复兴，我们必须全心来归向神。刚才看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要一心来归向神。要怎么归向神呢？除掉他们的偶像，然后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。那我们在雅各的身上上次提过，在创世纪三十五章里面，他说要把里面中间的外邦的神敌要除掉，就是心灵的归回。今天我们除掉偶像，不是我们曾经拜佛或者拜什么东西挂在哪里扔掉而已，偶像扔掉只是一个外在的行动本身，但是内心要跟他告别，这是真正重要的。无神论者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其实家里挂没有偶像，看得见的偶像的，但是他是个心灵的偶像。那我们的背景里面，大部分人是无神论归向耶稣基督的。你在家里，我相信没有人挂一个什么菩萨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不太挂这些东西了，而且你们以前也不挂的。但是无神论者信主以后，仍然一个很大的偶像是看不见的，就是谁？是什么？自己。太对了，我们是台湾同胞告诉我们是自己哈，是吧？大陆基督徒无神论背景看不见的偶像最大的是自己。我给你举个例子的，我的偶像哦，我开车通常都是两条道开过去，比如说过一会儿要右拐，两条道我都是开哪一条短我就走哪一条。那师母开车都是她要前面要右拐，她比较早就到右道去了。她说一会儿要右拐，要早一点准备。那我通常都不是早一点准备，我都是哪一条短就走哪一条。我就嫌他那种，哎呦，你看看卡车那么长，你在那里慢慢的走。当然有几次也过不去了，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偶像，你们知道这种人偶像是什么吗？我还告诉师母我的理由，为什么我不早早的到右边去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说艺高人胆大，我车技好啊，我不需要那么早到右边去的。到时候又拐就好了。哎，有好几次就拐不过来，那个中午有的时候很挤，就拐不过来。师母没有心脏的货，你看他没有，那我自己就里面就惭愧了。哎，有的时候也还真拐不过来。这个里面你别看小小的一个东西哈，里面是自私，靠自己。我车技好，我不需要那么早到右边去的。那个这个就是偶像，靠自己。那有一段牧羊遇到很低潮的时候。然后我们就想到，哎呀，带不动这个会众，我们换个地方嘛。那有人就说，哎呦，牧师啊，你好像很低落最近哦。我说是很低落，我都甚至想换教会了。你知道我怎么想啊？换教会没问题的。那是很早我牧养初期的时候，牧养初期的时候大概三十人左右，哇，弄了好多年，就还三十几个，很多年就是人就不长。哎呀，就觉得神不用我，还是大家不听话呢？哎，艺高胆大又来了，换个教会哦。我有 MDF， 我在三一毕业的，我有纯正的神学信仰，我有科学的素养，牧养北美的会众没有问题，我去哪里都可以。有没有看见这个东西？这是什么？ 特别神学生们听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偶像，我有没有挂在家里？我们家甚至我的照片都不大，我不会把偶像挂在家里的，在心里。心灵的归回弟兄姊妹非常的敏感，你只要反省在内心去，我为什么这么自信？那一块，如果不是神的话哈，那个 confident 这个词，如果你英文 confidence 没有说相信你自己哈，这个自信这个词，如果相信你自己的话，那个就是偶像，就是无神论者归主的时候很大很大的一个偶像，就是我这个人碰不得，我的情绪、我的尊严、我的面子、我的志向碰不得，一碰就发火。那个东西就是偶像了，非常微妙的，看不见的。平时是你好我好，但是一碰到那块的时候就会蹦起来。连我右拐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小小的事情就会说：“哎，为什么那么早过去呢？我右边就好了，我哪一条短就哪一块吧。”自视靠自己，人的骄傲是非常微妙的。尤其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，你们都很有能力的，所以更加我这样跟大家讲，也是帮助大家一起来回顾、来反省。我们有没有哪些地方骄傲刚硬，平时看不出来的，但是内心你跟主在面前，神借着我们的失败，是基督徒失败是一件很大的福气，不要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失败啊！你某个事情老做不成的时候，开始对自己有点怀疑，然后你想，是对我个人的怀疑呢，尊严的怀疑呢，还是对我这个人过去自以为可以这个东西的怀疑？如果是对你自己自以为可以的怀疑，这是神极大的恩惠临到你身上，帮助你觉得哇，我需要依靠主。所以神的儿女，神许可我们失败，许可我们里面感到无助，是要我们全心来归向他。所以在律法书里面第六章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，要去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这是摩西或者说以色列一神教的信仰的中心。耶稣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，你们要爱神，你们也要爱人如己。所以这是一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，全心来归向神。全心归向神非常微妙，里面内心的偶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，需要诚心来到主面前，单独的，甚至不用跟配偶，你自己一个人来到主面前，主啊你帮助我。当然我们的配偶非常有帮助，你的偶像、你的配偶看得最清楚，但是神更清楚。有些内心隐藏的事情，你到主面前，连我们奉献一生传道的人内心都看到曾经追求的东西，过去靠自己的能力，后来我发现我能力不行了，我就跪下来祷告，后来就追求名声、人的称赞。我当年追求数学，因为是铁饭碗，你只要有数学到哪里都有饭吃，学好数理化走向天下都不怕。后来做传道了，就追求别人的称赞，后来发现哎，人也称赞也靠不住，最后就慢慢慢慢发现可能神的称赞更好哦，所以就慢慢开始追求神的喜悦。当然追求神喜悦的事情也会被人喜悦，但是那些是敬畏神，那些同心跟随神的人，他可能不是你的朋友，但是他会跟你同心。这是我慢慢慢慢体会到那个甘甜。第二方面，要有灵性的复兴，必须认罪和祷告。我想认罪我们上次提过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节。这里撒母耳说，要以色列会众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他们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。打水浇在面前表示向神倾心如水，一个谦卑悔改的记号。当日禁食，这个禁食是表示内心对神坚定的，是刻苦己心，我愿意用这种行动来表示内心对神的一种忏悔、一种悔改。他们祷告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就当日他们告诉撒母耳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，审判英文翻译成 serving as a leader， 这是一个四世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，审判。这地方不是说定罪哈，这是一个带领他们，是做他们的领袖，这个是审判或者做他们的事实。这地方我们看见他们首先正面的告诉他要将心归回，第二将心归回中间要悔改。我想复兴要临到一个人身上，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，悔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。因为如果不需要悔改的一个群体，它是一个灵性非常健康复兴的状态的。最近有一对神学生跟我们交通的时候，对我也是很好的提醒。 提到在华人文化里面，一提到悔改就是比较负面的意思。在日本，在亚洲一些文化，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一提到悔改都是认错受惩罚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在基督信仰，在犹太信仰里面，悔改都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一个事情，非常正面的。悔改是正能量，悔改是我们回到那位愿意爱我们的这位父神面前，是一个父亲等着孩子回来的，是这样的一种心态，等候着接纳你的。你想，这位神，这位父神将他的儿子都为我们死了，他渴望我们悔改。就是旧约里面神好像在那里一个孩子悖逆了，一个父亲，一个就像父母那种喊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。你看先知里面，在特别借着耶利米先知呼喊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是这样的一种父母的心肠。所以悔改是一个非常甜美的经验，告诉父母我错了，我回来。所以在华人文化里面，一提到悔改就是认错，然后父亲一耳光过来，就是那个经验。所以我听到一个说，日本的姐妹哦，在读神学了，在三一读神学了，看见神的爱，父神的爱的时候，她一直不能够认同。因为在日本文化里面，父亲是非常威严的，是公义有余慈爱不足的，所以他一提到父神的时候，怎么都不能联想父神的爱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民族的文化，影响到他的心灵，一个民族的心灵，使他接受神的时候他发现很困难。我们的文化里面，很可能严父出身的家庭，一提到神的爱的时候就想到父亲很凶，这个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，耶和华神其实是守约施慈爱的，蛮有怜悯的神。所以悔改是一个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，悔改就是change of mind， 就是心智被改变了，然后回到神面前，神是双手来接纳，就像浪子回家一样的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们知道非常宝贵的。所以今天弟兄的祷告也是一样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愿意留心里面所行的，被神光照的时候，悔改到主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我常常看到神对我的爱是常常是给我难处，让我不要靠自己。我这个人从小就是靠自己，喜欢靠自己。你看我上小学以后起，什么读书都靠自己，我的功课没有家庭一个人帮助过我，我就认为读书可以靠自己。上了初中，到了大学，学什么专业全是自己。我父亲只给我一个条件，找对象的时候不要找外邦女子，我爸爸只给我一个条件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爸爸妈妈两个都是用祷告来养育我，我妈妈就管教我，我不听话管教过我一次，打过一次，挨打过一次，就是这样来养我，他就是祷告。那今两个都是一个慈父一个慈母，养出一个孩子，你可以想象是无法无天了，对吧？但是都是靠自我，靠自我到一个地步，神爱我到一个地步，发现这种人不能用啊。这种人要是做属灵的头去带领一个群体，一定把他带到靠自己的地步上，因为他习惯靠自己了。哎，我后来发现，哎，真是哦，神借着一些让我做不到的事情，我就跪下来祷告。我遇到困难都是先分析的，师母遇到困难都是先祷告。所以神让我娶一个太太，是祷告的灵性好的妻子，是帮助我这种喜欢靠自己的人。但是神爱我到一个地步，常常让我事情做不成。那些做的事情很多都不是不好的事情哦，大部分都是好事情。但是因为方法错了，因为靠自己的方法错了，所以神让我悔改。我常常经历悔改的甜美，从我自己接受主那天看到圣灵光照我，发现我自己骄傲里面刚硬，悔改的时候真的是很甜美。跟主得到我一个悔改的甜美，最大的收获就是人生不再是空虚，看到坟墓不会颤抖，看到坟墓不会绝望了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。原来我的主爱我到一个地步，为我死甚至复活了。那在今生有满足，因为耶稣爱我；在来生有盼望，因为基督复活，都是跟耶稣连在一起的。耶稣的死为我死，让我知道这是爱是最大的动力，最大的满足。死亡不朽是因为基督的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如果偏离十字架去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就是丢了西瓜去捡芝麻，真的是要心灵要归向主，要回转，这块要回转。第三，要有灵性的复兴，我们不但 要把心归回，不但要悔改要祷告，我们还要信靠神全力的做工，信靠神全力的做工。我们看见后来他们正在献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打进来了，然后以色列人虽然认罪悔改了，但是还是很害怕，本能里面非常的惊慌。但是我们看见后来怎么办呢？他求撒母耳为他祷告，撒母耳没说整装待发准备战斗，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，带铁器的军队打进来了，撒母耳说在干嘛？他们为他祷告以后，撒母耳在献祭，你可以看出来撒母耳是不慌不忙的献祭的，撒母耳还在献祭。哇，如果我是军事将领在那里，撒母耳敌人打进来了，就看得见呼声了，别献了。第十节，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但那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发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家的下边。以色列人这时候没有说哦，神出手了，哈哈哈哈，我们赶紧走，很高兴看热闹，没有，神出手了，他们信靠神，他们也奋力的应允的做工。所以一个悔改的人经历了主同在的甜美，虽然遇到危机我们还会害怕，但是信靠神的人是有行为的，信靠的神他就会勇敢的为主做工。我们看在但以理先知的身上，他信靠神，他不怕完全。新约时代也是，施洗约翰他信靠神，他也不怕逼迫。使徒也是一样，初期的教会的使徒，他们信靠神，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在那里各种公会的逼迫、政治的压迫，他们不畏惧，仍然把复活的福音、十字架的福音传递出去。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被神得着以后，灵性翻转以后，他里面复兴的时候，因着信靠神，他会勇猛的、勇敢的做工。你就要看新约里面使徒保罗是一个怎么打都打不败、打不死的人，被打可能看为死了，被拖出去了，后来哎醒来了，又开始出去又传道去了。对这种人，你真的就把他杀掉，不杀掉没什么办法对他的。他身上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身上全然的信靠主。你看到哥林多后书里面使徒保罗十一章里面看见他受那么多的苦，但是因为他有宝贝在他里面，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。十二章那里第四章里面也是提到宝贝在他这个瓦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灵性的复兴我们需要回转到主面前，首先求圣灵关照你个人，进入密室，进入单独跟神相处，安静独处跟神。主啊，我身上有哪些偶像，求你来关照我。然后如果神圣灵感动你哪些跟神关系中间的破口，你就跟神悔改。悔改的时候，神若给你忧伤流泪的这种心，这是你极大的福气了，极大的福气。我自己经历过，当悔改的时候，真的是里面跟主靠近那种甜美，是世间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。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会用替代品来代替，但是悔改是非常甜美的。然后我们来经历主，你整个人你就会柔和谦卑，不再用于靠自己。你的配偶是最快感觉到，然后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都会感觉到你的灵性开始复兴了。这些是你的最早的家周围的人会感觉到你的灵性复兴。灵性复兴的人会容易谦卑温柔，他不会刚硬的，他不会抵挡的，他有坚持原则的时候，不是没有，但是他有勇气坚持原则，同时对自己的罪有深深的痛悔，然后愿意悔改。那样的人就是一个灵性复兴、灵性悔改的人。然后这样的人有信心依靠主，神托付的工作他有信心有勇气去往前走，一边分辨一边勇敢的做主的工。求主将复兴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真的全心来归向他，然后借着一些难处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向主求，主啊，我过去哪些地方走偏差了，求你帮助我将心灵能够归到你面前，来享受你在圣经里面所应许那种与神相交那种甜美能够临到我身上，能够圣徒里面所经历的、圣经所应许的、圣徒所经历的那种经验能够临到我身上，使得我不虚度此生，也不要在这里做半吊子的基督徒，以至于好像枷锁在我身上不得喜乐。诗歌唱刚才非常好，爱主 是我爱主，是我们的喜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你自己的儿女在你的圣所当中，我们专注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来到面前的时候，你关照我们哪些心灵深处主啊被自己的意念私欲占据的，主啊以至于捆绑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伤害与你的关系，甚至也伤害到我们周遭与配偶与儿女与父母的关系。主啊，你关照的时候赐给我们开放柔和的心，只有你圣灵关照也赐给我们悔改的心，我们才可能被更新。愿主你自己连续你自己的儿女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能够更像你。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